家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 独坐敬亭山。 姐姐，来吃水果啦！你在阳台上半天了，干什么呢？ 别打扰我，我在画画呢。 哇，好大的两只馒头啊。 哎呀，你胡说什么呢？这是我画的山。 那馒头上空的是蝙蝠吗？ 哎呀，那是小鸟，你不懂别乱说啊。 哎呀，闺女这是在画画啊。哈哈，这座山不错，就是这山上怎么还有棉花糖啊？这个， 爸，那是白云。妈妈，快来啊！妹妹和爸爸不懂艺术，胡乱猜我的画，气死人了。 哎呀，我们女儿的画啊，还是妈妈最懂。这幅秋山图呢，和一首描写秋天的诗很合呀。 妈妈，是什么人写的？哪一首呢？ 哎，就是大诗人李白的《独坐敬亭山》呢。当时啊，也是一个秋天的早晨，李白一个人步履蹒跚地爬上了宣城的敬亭山，独坐了很长时间，触景生情啊，十分伤感，孤独凄凉的感觉呢袭上心头，他就情不自禁地吟下了《独坐敬亭山》这首千古绝唱呢。 我想当时李白一定很伤感吧。 要是有水果吃就好了，要不把我的雪梨分他一块。 哎呀，李白当时啊的确是很沮丧，他呢从长安丢了官，在四处流浪啊也有几年了，再次回到曾经六次经过的这个宣城啊，很多朋友都远离了他，他就望着秋天的山峰，于是有感而发，就写出了这首流传千古的著名诗作 啊。也别说的这么悲伤了啊，李白还是乐观向上的。虽然当时他处在人生的低谷期，写的是自己的孤独和怀才不遇，但是呢，也更是自己的坚定啊。人大诗人李白在大自然中寻找到了温暖和寄托嘛。来来来，就着你姐姐这幅画啊，咱们一块儿来朗诵一下这首《独坐敬亭山》吧。《独坐敬亭山》， 唐·李白。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防控儿童肥胖需要更新养育观念和习惯。肥胖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有认知和自律的因素，对身体所需没有常识，没有认识，对食物诱惑力没有自制力，这是产生肥胖的人格因素，也是健康的概念，包含健全人格的原因。因此肥胖问题不只是身体问题，更是心理问题。解决儿童肥胖问题需要多方合力，从家庭与学校的角度，更新养育观念与养育习惯更切实可行，却也需要付出更艰苦努力的功课。比如说，一些家长认为儿童超重是健康的表现，为了表达对孩子的爱，给孩子喂食超过正常需要量的食物。一些家长认为100%无添加的鲜榨果汁是富含维生素的健康食品，但其实它的含糖量甚至要高于可乐。一些家长为了避免孩子受伤而减少孩子的体育活动，有意避免对抗性较强的运动，如登山、足球、篮球等。这些错位的观念都需要及时扭转。家长要做孩子情绪管理的榜样。首先，家长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为孩子做榜样。在孩子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要成为支持孩子的力量，这要求家长有一颗平常心。家长的心平气和源于客观积极的认知。另外，家长还应该对孩子有一个合理的定位，把远景目标和当前的学习结合起来，权衡好自己孩子的实力，确定一个合理的学习目标，不盲目乐观，也不过于低估。同时，家长要理解并接纳孩子的情绪变化，家长应该尊重孩子的情绪。每个人除了有快乐和满足的积极情绪，也会受到种种不良情绪的困扰，如焦虑、愤怒等。家长要做的是帮助孩子理智地对待自己的情绪，用积极的方式去疏解。此外，家长还要帮助孩子保持良好的情绪。家庭环境对孩子的个性塑造以及处理情绪的方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开明温馨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也是平和沉稳的。大型童话木偶剧《美人鱼》，故事讲述的是美丽的小公主海伦时刻向往着陆地上的人间生活。海巫婆给她吃下了用妖术炼制的毒汁，她将丧失美丽的尾巴和她甜美的歌喉，从此变成哑巴。但她最终是成为了一个长着双腿的女孩。海伦在陆地上遇见了王子，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他。可王子曾经发誓要娶那个在海滩上救过他的姑娘，却不知道海伦就是他的救命恩人。王子要结婚了，海伦有口却说不出话，十分悲伤。彩云变黑了，海水变暗了，海巫婆给海伦一把刀，只要杀死王子，她就可以恢复尾巴重返大海，否则她将会化为泡沫，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那一刹那，她的声音恢复了，王子听见了她的声音，立刻认出她才是自己想找的人。可海伦的灵魂已经冉冉升空，她将成为天国的女儿。大型童话木偶剧《美人鱼》演出时间是12月11号和12号，地点在中国木偶剧院卡库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恐龙儿童音乐剧《永远永远爱你》，故事讲述的是很久以前第一次当妈妈的慈母龙阿米，在红果树林里捡到了一个蛋宝宝，意想不到的是，蛋里孵出来的居然是凶残的食肉恐龙霸王龙。阿米不忍将年幼的霸王龙宝宝丢弃，承受巨大的压力把他留了下来，取名梁泰，他自己的孩子取名光泰。在阿米的呵护之下，光泰、梁泰一天天长大了。梁泰越来越奇怪，他是那样与众不同，他到底是谁？一天，梁泰遇到了一只真正的霸王龙，梁泰该怎么办呢？是选择留在阿米身边做一只奇怪的慈母龙，还是远离妈妈弟弟做所向无敌的霸王龙呢？故事的结局谁也没有料到。恐龙儿童音乐剧《永远永远爱你》演出时间是2022年1月1号，地点在首都图书馆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说故事永远胜于讲道理，讲好一个故事可以赋予冰冷的数据和残酷的事实套以温情。讲故事并非与生俱来的天赋，是可以学习和逐步提高的思维模式，了解其中诀窍所在，孩子就可以迅速习得。那么如何让小朋友学会讲故事呢？家庭教育当中又该如何有的放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剧制作人编剧徐然。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剧制作人编剧徐然。徐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然。 这期咱们继续聊一聊啊，在家庭教育这个环境之下，怎么样去培养小朋友的这个编辑故事的能力，包括他的故事思维如何建立。上一集呢，徐然当然提到自己的成长的这个路径哈，是有一个非常是一直有非常挺他的这个语文老师在帮忙。 对对对。 那其实我觉得是因为老师他发现了这个当时那个小朋友的一些能力和才华，他才愿意去更好的去帮助你哈。也就是说输入你本来就做的比别人好，老师管的是输出这一段，他会建议你多写一些其他文体的文章啊，写一些其他的故事啊，这样呢不会限制你的发展。那么也就是说输入这一段啊，看一些书，你自己有什么样好的经验，包括现在为人母之后再给小朋友读什么样的书，怎么读。 其实我觉得这个书其实是要看年龄阶段的。就是你想，就是不同年龄的小孩子他其实看的书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是在你看书的时候，你需要做的那个训练比较重要。我觉得就不论一个什么样的绘本也好，或者是小说也好，我觉得其实我们读完了一本书，就像我们以前可能上学的时候会做一些读书笔记。 对 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在孩子读书的时候，然后引导他做一个类似于读书笔记的这样一个东西，其实是在不同的年龄，就是说这个方法都是适用的呀。因为你想，你3岁、5岁、7岁，其实他的包括甚至到了那个小学的时候，他的那个阅读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你阅读完了之后，你对一本书的内容的一个提炼、一个总结，对吧？然后，其实这个是训练你这个能力的一个提高的一个方法。就包括你看了一个绘本。就现在不是很多各种绘本吗？ 对啊， 就包括低幼版的，像那种大卫系列的绘本，对吧？然后看完了之后，你也可以跟孩子聊天，然后就是说这个小孩叫什么呀？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呀？你觉得，对吧？然后，你觉得他性格可爱吗？你觉得可爱是为什么？你觉得他不可爱是为什么？对不对？然后那你就能看到你孩子对于这个调皮小男孩的一个导向性。他要是觉得大卫很可爱，可能他就带入了自己，对不对？他觉得大卫不可爱，他可能觉得什么样的人才是可爱的。其实你相当于你在给他寻找这个相当于观点吧，我觉得。 对。 就是说 你选给小朋友选书的时候，是最开始他肯定不知道嘛，你肯定要自己做一部分主给他选出来，选书标准。 对对对。我呀。 对呀。 我那个选书其实他那个试错的也还是挺多的。就我因为买很多书，然后你就发现他喜欢看的可能就那么10几本、20本都翻烂了，也还是喜欢看那些。你给他买了一些你觉得很优秀的图书，其实他并不是很喜欢看。然后呢，因为我们家孩子现在7岁嘛，然后就我对对，一年级、上学比较晚，然后那个我总结了一下我在这个低幼就是学龄前的这个购买的经验啊，就是说就其实是你有时候你替他选出来的你觉得好的书他并不是很感兴趣。就因为 那怎么样去试错呢？ 就是多买，我觉得。就甚至你带他去书店，他自己选出来的书他自己回去其实也不见得就特别的喜欢。因为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大人在买书的时候会有一个诉求，就是我们希望他看了这本书之后 获得啥， 学到点啥，对不对？ 嗯， 比如说我给他买了一些中国传统节日的书，我希望他看完了之后学到一些关于传统文化的东西，是不是？我们这个故事是个载体，然后我们其实是想给他知识。 是的。 但是你发现他自己喜欢的书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后来我发现我们家孩子自己选出来的书，其实我觉得他的品味蛮好的，就是你夹带的这些私货都被他摘出去了。对，他选择的都是那种很纯粹有趣味的书，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些书确实也是经典流传的书。 嗯哼， 啊，就包括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本，就是那个《咕噜咕噜传》，嗯，然后好像全球卖了1亿多本。 小玉火。 嗯，是他写的，就是小猪。 那我显得太无知了。 啊，是那个叫查理斯·斯凯瑞系列的故事。 嗯。 啊，查理德·斯凯瑞的那个《咕噜咕噜传》， 嗯， 就写的是这一家人，然后就去。就准备去度假，然后在一路上这个混乱的 经历是吧？ 对，混乱的旅程，然后这本这上面有400多种车型，然后千奇百怪的车辆，路上堵得一塌糊涂，然后出了好多乱子，然后就是，而且那本书相当于常看常新，都已经翻烂了。然后因为它每一页，它其实它提供给你的好多图形信息，然后那个小动物的表情，然后细节，然后它是可以一读再读的。 嗯， 然后就斯凯瑞系列的童书，好像这边写着全球超过了多少本，3亿本， 3亿册。嗯， 对，然后那个包括斯凯瑞还写过一个猫的一家，因为猪的一家，还有猫的一家啊，就是其实也都是这种纯粹的，就是传递给孩子这种图画信息和故事信息的。就是，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这本书它就是反复看，而且每次看都要看20多分钟。 哇！ 就是你给他讲，或者因为他那个字也不太多，他有时候自己在那看，能看到20-30分钟，然后特别开心，每次都能看到不同的内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很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个绘本，有一个好像是台湾的一个作家， 嗯， 对， 方素珍， 然后是写的那个《妈妈买绿豆》，然后其实他写的有点。就是怀旧怀念小时候他妈妈带着他去买绿豆回来，爸爸可能是在当海员或者是不在家，然后家里就是他和妈妈，然后上街怎么买绿豆，然后买绿豆的时候买了个鸡蛋仔，然后回到家怎么煮绿豆，绿豆怎么铺了锅，后来怎么喝绿豆汤，怎么做绿豆沙冰，就相当于就是很细节。然后就你就发现这些故事其实他们并没有夹带那么多的就是知识点，我觉得，但是这个东西小孩子会非常喜欢， 就 是 在给你讲故事是吧？ 对，纯粹的这种故事的魅力，就是它能传递情感， 嗯， 或者是它能传递快乐， 嗯， 我觉得其实这是小孩子喜欢的东西。然后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去尊重嘛，就因为相当于，这是故事本身的魅力，我觉得， 嗯。不要老给他提炼出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他说的是应该。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其实有一些绘本呢，就是我们确实是你不能把它单独当成故事去，它就是知识性的绘本，就是它其实就是通过一个故事的载体。 天文地理啊，恐龙啊。 对， 啊， 对对，然后给你带出很多知识，包括那个对宫崎达也的那个恐龙系列， 嗯， 那个也是，就那个故事其实有时候你给他讲的时候，就大人都会觉得很感动，对不 对？ 对 对对，我讲不 就是 我每次一讲那个，我就眼泪提了起来了。 是的，是的，就是说，其实相当于这是本身的，我觉得是好的故事。 嗯嗯， 就是这些绘本是好的故事，而且我觉得小孩子其实他是能够甄别出来这些纯粹的好的故事的。 嗯 嗯，啊，就是这个东西就得多试，就我也买废了好多本。 哎，那你不回想回想你自己，你是应该从被动读书到主动读书的呀，你不可能上来就特别主动读书吧？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样。 嗯。我想一想，因为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其实你说娱乐的手段，比较匮乏， 嗯， 然后其实你说读书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说读书是一个 消遣， 对，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你包括我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读大人的书，就是实在没什么可读的之后，我就从我爸的书架上拿书，然后有的感兴趣，有的不感，有的甚至就是说，我现在小的时候还有印象，就是看那个。有一些杂志上的一些大案要案， 嗯， 然后就也有各种包括什么故事会，对吧？ 嗯， 然后那个什么现代文学的一些作品，就是其实当时也就囫囵吞枣，没头没尾的就读了。就那个时候，其实读书是比很多事儿都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嗯。 可能现在的话，你说可能玩游戏或者是电子产品，可能会比读书，大家会觉得。更有趣一点， 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可能父母的以身作则比较重要， 然后在家要多捧着书。 对对，就是我们哪怕是我们这个假装在阅读，也应该就是说多看点书啊、 嗯。 这样的话，可能小孩子会就是一个言传身教的一个作用。 给你影响。哎，那你自己进行亲子阅读的时候多吗？ 嗯，我其实相当于我有时候会鼓励他自己读，但是他会让我给他读。然后我一般读20分钟，我觉得哎呀好累啊。 发现我们这行不好干是吧？ 对对对，真的读完20分钟就发现没有底气了，你知道吗？嗯，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给他读，因为嗯，比如说吧，就是有一次就疫情期间， 嗯， 我们读了3本《哈利波特》 啊， 因为 几岁啊？ 就是那个时候才5、6岁嘛。 那是不是稍微有点快？他能听不害怕吗？ 是这样，他有点害怕的时候，你就得给他编呀、啊，你就得编的没有那么害怕。然后就你相当于，如果你要是让，就是《哈利波特》为什么要给他读呢？就是因为你网上找不到音频嘛。 哦、 然后就他那个版权保护的比较好，然后他没有那个有声版啊、嗯，然后你就只能给他读。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好的儿童文学它其实是共通的。那个时候他虽然很小，但是他听得津津有味。 嗯。 对吧？ 对， 然后就是他其实是就对里面有一些就是你就觉得很生动的一些表达，就包括这个麦克教授怎么，就是因为他们里面的人物描写，虽然那些魔法师都很厉害，但是他其实也有一些很孩子气的东西，对不对？ 嗯， 然后就是那些人物的生动描写，就是你就发现小孩听的就特别开心。 对， 然后就对于那个魔法的世界就非常神往，当然有一些可怕的东西，你就发现，其实小孩子有点害怕的时候，你得往回收一下。 怎么收？ 因为这个 对于每个家长来说可不是一个同等难度的问题。 嗯，对，就是你最了解你自己的孩子嘛，他可能会比较害怕。 嗯， 然后那你就说，哎。你就会用你这个地方讲的时候，你就会提前告诉他，这个地方有点吓人啊，就是说，但实际上那个后面都没事儿，金妮也没死，然后金妮被救助了，就是你会提前给他打预防针儿，对吧？ 嗯。 然后对于那种特别可怕的描述，可能就隐去一些啊。 嗯。 就是说这个大蛇还就反正比较吓人，但实际上就是说最后结果是好的，然后你要给他讲一下，对吧？ 嗯。 然后，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故事本身它的立意是很好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还是可以给他讲，而且那个东西确实是它属于文学的东西。 嗯当然了， 但是 还是教育部推荐的书目吧、 嗯、是吗？ 嗯， 就是反正就是就这个我当时给他讲了3本，然后那个讲了大概有1个月吧，很累。嗯，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更了解你的孩子，就是说其实他们是对好的那个东西他们其实是喜欢的。对，他并不是说只是他没有接触到。 嗯 嗯，就是所以我们在给他选绘本的时候也不用非得选择特别有教育意义的或者特别有知识性的。 嗯， 然后其实有一些那种很经典的绘本，可能你就觉得就比如说我爸爸或者我妈妈就是他就很纳闷，就觉得哎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咕噜咕噜转呢、啊、 嗯 然后就觉得这啥呀这都就是瞎胡闹。然后后来发现他就是一听到那个小猪坐在了一个油漆未干的那个椅子上，后面的衣服都已经染上了条纹，然后就乐得开心的不得了。然后就你就觉得就是这样，你在过程中其实更了解你的孩子，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属于故事本身的一个趣味啊、嗯。 是的，你讲完故事之后会和他讨论情节或者干其他的事情吗？应该会聊吧？ 啊，会聊会聊，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上次听完那个，就像你那个疑问很对，就是听完《哈利波特》小孩睡不着觉，然后睡不着觉。有时候以前还让我们睡觉前给他讲，越讲越精神。然后那个，后来我们就说，咱不能睡觉前讲了，咱就要白天讲。然后那个，就是他听完了之后会睡不着觉，他会有一些疑问，就是有一些神秘的东西的疑问，还有一些那个可怕的东西的疑问，你就得跟他解释，对吧？你得跟他聊。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更了解你的小孩，他对什么感兴趣。就其实包括像我们大人也是这样的，有时候你为什么喜欢看恐怖片呢？其实你还是想看，对不对？ 没有。 其实有的人 我是完全不看。 对，那是你的个人趣味啊。然后就但是有的人是这样的，像比如说你就觉得越文静的女生她怎么那么喜欢看动画那个恐怖片呢？对不对？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你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她感兴趣的点是什么，对不对？ 嗯， 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对于她的这个故事的一个故事世界的这样一个 一个建构吧， 嗯， 就是你给他输入了很多情节。 哎，你家小朋友现在的这种讲故事能力或者写故事能力怎么样？ 啊，我给他报了一个播音主持班 啊， 然后经常那个班里除了就是会练习咬字吐音之外啊，他也会练习这个即兴故事能力。 哦， 嗯，就其实也是就是说，嗯，你要把一个故事怎么讲的，就是说有趣，对吧？ 嗯嗯， 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聊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讲你最喜欢的小动物，那你跟这个小动物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对不对？ 嗯， 然后你把这个事情要讲出来，不能光讲小动物长什么样啊，它长得很可爱，那它只是别人只是知道它很可爱，但是你怎么能讲一个你跟它的事情，然后这样就会引发别人的兴趣。其实会讨论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其实家长这个沟通和交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包括我们编剧，你说我们要写故事的时候，我们整天开会呢，对吧？就是有时候人的有很多情节是在故事的碰，就是在人和人之间的碰撞中，因为你故事写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碰撞，人和世界之间的冲突。 嗯， 那你其实很多时候，你让小朋友去讲故事，你也要去跟他沟通， 嗯， 你要去跟他进行观点的碰撞，对吧？ 嗯， 你要去问他，你这个故事里面讲的是什么？你这个故事的人物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人，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人，因为你要问到他，他才能够挖进去，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人，对吧？像比如说有的米小圈，对吧？ 对， 小朋友都喜欢米小圈， 是的。 然后米小圈其实是一个一身毛病的小朋友啊， 嗯， 对吧？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不喜欢李黎呢？李黎可是三道杠，然后对吧，就是大队长大队委啊，但是就是说我为什么喜欢米小圈，其实他没有问过，他这是天然的喜欢。 嗯， 然后你要想去写这个故事，你一定要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对吧？ 嗯， 就因为他有一些什么好的品质，因为他很有幽默感， 嗯， 对不对？ 嗯， 他哪一些事情上显得很有幽默感，有些哪些事情上又很仗义，对不对？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小孩他其实有很多天赋性的东西， 嗯， 但是他没有表达出来。其实我们讲故事其实是要让他表达出来， 嗯， 有意识的表达出来。 对对对， 就是这些东西你要把它挖掘出来，他才能够有意识的表达出来。 嗯 嗯， 明白。我们用两集哈，和徐老师探讨了一个其实挺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可能会讲很久。 嗯， 就是怎么样去让小朋友培养一种故事思维。我们在成年人阶段其实都特别向往说谁讲故事能力特别强，感觉好棒。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好奇心的培养，他未来的表达，他的写作，其实都和他的故事思维有一定关系。那么我们现在谈的其实更多的是输入这一部分，我们应该如何引导的这一部分。我们希望把小朋友和家长朋友们能够寻找到适合自己更多的这些好故事，让小朋友尽早的培养出故事思维。谢谢徐然能够接受我采访，谢谢你。 嗯，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再见。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